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nis.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nis.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咁第三节原本系讲巴士嘅，咁但系补多两句第二节啦，好简单个逻辑。即係頭先咪後Ringo 就提咗，喂即係嗰啲錢呢其實有一個更加好嘅使方法啦，即係投資未來呢有好多種方式嘅，例如投資環保能源係咪一個方式方法呢？ 可再生能源嚟讲，其实已经外国系好成熟噶啦。 嗯， 咁只不过香港就话啊地理啊，又话专营权啊，又呢样嗰样，咁好多嘅 pilot scheme 啊，即系你 先导计划 系啦，先导计划你引咗入嚟香港，你其实而家有陆续做紧嘅嗰啲环保员啊，嗰啲淤泥厂啊，各方面嗰、那个啱啱前年嗰个嘅一个发电嗰个系统啊都系嘅。咁而家话嗰个几个焚化炉都系嘅，即系高嘅科技嘅。咁发电嚟讲，如果你已经拨一定嘅资金嚟到去做一个先导计划咧，系好有帮助嘅。不过当然啦，即系我哋做即系环团嗰啲嘅 advocacy， 即系嗰啲嘅倡议就做好耐啦。即系政府啊，梗系工商界民生嗰啲啦。咁你净系搞好医管局，搞好教育。唔好话搞好，帮助多啲啊！唔好搞到佢咁鸡毛鸭血，已经系即系做咗大好事啦。 即系老实讲，有啲钱咧，你唔系即系有先见之明、未雨绸缪咁使咧。当你真系有立时需要嘅，你先用嗰个钱咧，你一定系冤枉钱嘅。 冇错， 即系例如香港嘅电网咧，大家觉得好稳阵啦。咁问题就系话，你一谂下而家嘅电网系几时建立嘅？除咗电系水啦。咁第三就个交通网络啦，你有冇估到就係话有日香港会路陷呢，又或者有一日全香港会制水呢，又或者边一个供水嘅网络系突然间瘫痪呢？呢啲嘢你而家唔做，你等第时爆水渠啦、停电啦、冧道路啦先至做呢，第一个钱会唔同。第二就係话你而家 plan 住十年后、二十年后要做嘅嘢，你而家做咗呢，你係有規劃咁做。你假設要改道，又或者有啲基建工程要做，假設嚟講你要封咗龍翔道，要做一啲規劃，又或者要做啲大型嘅維修工程，你封一個禮拜，封兩個禮拜，甚至乎封半年，又或者係甚至乎加多兩條線落去，咁大型嘅 project， 你 plan 住嚟做就好過突然間有一日你要上馬嘅時候，又或者冇辦法唔做啦。譬如龍翔道路陷、冧山泥，咁我問你。你想而家啲嘢有規劃咁做，定还是到时到我先做呢？相对嚟讲就是个电网。咁你 upgrade 嘅电网梗係要好多钱啦。咁点解唔攞一部分嘅盈余去提升成个香港嘅电网或者係电力供应系统，令到佢多啲 portion 係来自可再生能源。地熱又好，水又好，风又好，太阳能又好，乜嘢都好。而係话呢件事啊，你有玩过 SimCity， 你都知道你梗係冇可能一次过换晒啲煤嘅，冇可能一次过换晒啲柴油发电嘅。你换下换下，你总有一日会换到个 50% 或者 60% 嚟自可再生能源。你可以减少啲依靠核电又好，减少啲依靠煤组发电机又好，乜嘢都好。但係你又投资緊未来，为香港个蓝天投资緊。不义之财系应该用喺呢啲地方，所以你为咗用落呢度而唔派钱，我完全觉得合理。但系你必须要掟个方案俾我睇，你就唔好话俾我听，你又想起多三几条跑道啊，起多两条港珠澳，即系我就碾 Q 死你。即系等于三年前、两年前啲人话89秒8900万买普巴，值唔值？而家梗唔值啦，睇到咁嘅片，即系咁嘅表现。咁但系问题，喂，如果佢有表现，89秒系好值咧？咁你5000万买个莫拉达翻嚟值唔值咧？梗唔值啦！ 咁问题就系水涨船高，而家个个都系俾 沙拿几多钱啊？沙拿 三千几啫， 超值啊！ 嗱，啱晒，沙拿三千三啫，喂，嗰、那个球王嚟咁滞，嗰个系咪超值啊？咁你话喂，嗰、那个时候三千三买个人系咪好？喂，人哋曼城买只闸都三千几啦，佢买三只闸就五就一亿噶啦，人哋买一只五千嘅大佬。喂，投资未来就系一件咁嘅事啦，人哋今年攞冠军。琴日掉低咗阿仙奴，咁今年联赛攞埋啦，啊欧联唔知佢赢唔赢，咁搵亿五买三只直直，三只闸值唔值啊？咁你话俾我听值唔值啊？你逐个睇梗唔值啦 ，Car Walker 五千万磅值唔值啊？梗唔值啦，你一次个睇，佢买咗三只闸就赢三个冠军啦，呢亿五值唔值啊？值到爆！卢卡古琴日打咗一场好波啫，咁啊七十几咯，佢今年有几多场垫波系对碧色都系琴日第一日入波有助攻啫，咁你话七十几值唔值啊？咁唔值啦。问题就系话有啲嘢你要投资，你嗰个钱系必须要付出嚟，你就唔好话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唔谂住不如平啲啦，平啲唔好使啦，翻屋企唱晒砖头，翻屋企摆最好啦。公营财政唔系件乜事啊？讲第三个话题。巴士啦，咁年初嘅时候，大家即系都听到一单好吓人嘅新闻。之前同个 Pegasus 讲过啦，个巴士反咗。咁呢一两日咧，开始工会就同巴士公司谈判，即系中间就牵涉到一样嘢嘅啫，就系、是、个加薪嘅方案。咁个加薪方案好简单，就系、是、将以前你开 OT 嘅项目就变成一个恒常嘅工作时数，将嗰啲钱咧就摆咗落你嘅 basic income 嗰度。咁当然就有人觉得呢个系一个唔公平或者巧立名目嘅讲法啦。咁于是咧突然之间就进行工业行动。咁啊，琴日八点钟咧就话要罢洗，又要停洗，又剩。咁啊，掀起咗咧，大家就喺度骂紧战。即系有啲人就觉得抗争无理，一啲人就抗争有理。啊！必须要做，快啲做，做得更加大，更加好。咁咧就真系两班意见嘅。我先讲咗自己，任何工作工业行动咧，都需要俾一个适度嘅时间去通知人。即系假设，如果我有紧要事要搭巴士嘅咧，我知道你有今晚工业行动咧，我就唔搭啦。OK， 咁所以以一个咁仓促嘅 time frame 咧，我觉得唔系咁适合嘅。但系相对地。你话哦，我俾三日时间去准备，我俾一个礼拜时间嚟讨论嘅话，咁啊合理啲咯吓。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俾一个咁短嘅 time frame， 你系讲紧你争取嘅嘢咩咧？如果你要加三成人工，咁你问我加个三成人工改唔改变到件事嘅本质咧？我话俾你听系改变唔到嘅。OK， 咁你话几多成先可以改变到咧？你要改变到一样嘢，你请翻嚟嘅唔再系巴士司机，你请翻嚟嘅系飞机师咧。佢个态度对啲客仔完全唔同啦，佢就同你讲咩叫 safety is my priority， 佢唔会同你讲埋站，唔会同你讲乜嘢，因为嗰啲人系 train 出嚟系 for safety 嘅，你巴士司机 train 出嚟系 for 揸巴士嘅啫，你要改变到个 mentality， 唔系加三成人工嘅事。当然，你加三成人工系有助挽回，即系减低嗰个流失率。多啲人去揸巴士，你嗰啲人会打得开心啲。你话呢件事长远嚟讲系咪帮到成件事？会唔会巴士系冇意外呢？我唔敢讲，但系巴士会请少咗所谓叫 part time 员工，又或者每一个人揸嘅时数少咗咧，个意外率系相对地减低嘅吓。咁但系实际上有冇用我唔知，你点睇咧？ 嗱，我都系喺新聞度听到嘅，咁啱啱就六点钟嚟之前食咗少少嘢啦，喺嗰啲就听到六点钟嘅新聞报道，原来又事件嘅发展又要回曲折、哦，原来多咗真系实际罢工嗰啲，嗰个所谓大联盟咧，就唔系一啲传统嘅工会，系一个比较短时间组成嘅一个团体， 细工会啊，佢哋叫做 系细工会，咁跟住就真系就。突然间停洗咁样啦，咁我唔知个影响面有几大啦。咁但係嗱，如果简单讲，所谓任何嘅工业行动呢就 no pain, no gain。咁但个 pain 呢喺边度啦，真係要嗰啲使用嘅市民受到影响嚟到 pain, 就再向个公司或者向政府施压。咁系咪一个最好做法呢？当然就唔系一个最好啦。即係当然你个 pain 就直接落到去嗰、那个quote,加害者 unquote 啊，即系嗰个公司本身，而呢个公司我收入少咗，或者我影响咗乜嘢咁样，咁嘅时候佢直接面对你就最好啦，就唔影响市民。咁、但系同样嘅原则，大家咪可以谂翻起占中一样咯。占中啊，阻住道路啊，阻住搵食啊，点点点。 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有一定程度不方便呢，你就冇效果㗎嘛。 所以佔中討論咗幾耐呀？一年 三年啦， 唔系三年系三年，系即系由有嗰个戴月廷嗰个概念，到实际上实施系真系有三年时间。所以你真系有一个工业行动，你觉得值得推行嘅，你系需要用好多时间解释俾公众听。咁你牵涉到一样嘢，即系其实我都唔准备同你拗。你冇错，我唔系完全反对任何工业行动，只系话你真系执行得好少少。例如系咩咧？你有啲执行嘅方法系琴日。可能你所有巴士的工会是不是有共识的，你怎样告诉人你这个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有 backup 的一个工业行动呢？连自己本身司机都不是百分之一百支持，你怎样争取呢？当然你会在你会去拗，喂，有啲所谓叫有建制派背景嘅工会梗系唔会参加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冇建制派嘅工会，又或者系冇参加工会嘅巴士司机，原则上系咪应该全部支持先？你都攞唔到佢哋全部嘅支持，你谈何啊？话俾人听，你呢个工业行动全部巴士司机支持啊？即系你任何事都系可以做得好啲，下次做得好啲咯。我唔系反对你嘅工业行动，即系只不过你工业行动个根本系based on边一点咁解啫。好啦，咁啊讲到一样嘢。究竟巴士人工是几多呢？即我是其实只是想讲这一点啫。边个有资格去讲巴士人工是值得是几多钱呢？你觉得？嗱，依刻我就已经将顶油胶的高帽笠落自己度，我就不是小左胶了。头先派钱我可能是小左胶，而家就不是了。你觉得边个有资格去讲巴士司机值几多人工？ 哇，讲个工资问题咧，一个好大的课题嚟噶。你知啊，喺经营啊管理。 咁个 base 喺边度咧？ 系嘛？咁啊。当然就是话佢能够，如果以纯商业角度啦，佢可以即系喺generate 到嗰个 revenue 里头咧，系扮演咗咩个角色啊嘛，系嘛？咁呢个系一个角度。咁但系如果佢对市民嘅安全嗰个嘅叫做问责性嚟讲咧，就大到不得了啦。咁即系又系由呢次嗰个惨剧嗰度已经得到个教训啦。咁但系嗰啲唔系 suppose 你系一个。常态嚟噶嘛，系一个悲剧啊嘛，所谓嗱，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嘅，以前如果大家去开欧洲唔系咁富贵嘅时候咧，通常系 join 嗰啲咧，一个团就去七个国家嗰啲咁样咧，哇，嗰啲司机咧，包括埋做导游，包括埋揸车通宵车咁样咧，一路揸好耐，一路都系冇事嘅，直至到系不同嘅意外出咗。咁就開始限咗好多法例啦。咁而家所有嗰啲旅遊車嗰啲司機都係啦，即係一定要五個鐘頭，就要休息幾多30分鐘各方面。咁我知道香港嗰啲巴士司機亦都係咁做法嘅。咁有呢啲咁嘅，咁即係相對嘅。如果佢能夠受到好嘅培訓，受到一個社會嘅認同，亦都相應係工資上咧係可以。達到佢嗰個 level 啊，咁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合適嘅工資。你工資可以唔係好高，但係原來你嗰個社會嘅認受性好高，即係警察一樣啫嘛，警察成行幾啫，咁你點解入職就20000幾咧？係咪？ 好多錢嘅 係嘛？咁即係咁計咯。咁但係哇，因為我社會覺得警察係好重要嘅，以前嚇，而家就 question mark 啦。咁所以即係巴士司機都係好 重要，好緊要嘅。但係好多害群之馬。 但係政府一路以來，你睇到佢成個交通網絡嘅發展咧，係側重曬地鐵啊嘛。側重曬地鐵係啱嘅，喺一啲嘅城鎮嗰個發展嚟講係啱嘅。咁所以巴士，尤其小巴更加邊緣化咯。咁呢個係一個整體嘅政策嚟嘅。咁如果要平衡，即係我自從少揸車之後咧，我係刻意試嗰啲巴士啊，其他嗰啲轉駁嘅工具嘅，咁係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啲好差嘅，咁啊，即係變咗呢個係唔係純粹話所有嘅巴士公司嘅同事要升職加薪就可以改善嘅呢個問題啊，咁都係一個好深層嘅問題嘅，咁但係最誇張嘅要題外話講翻咧，阿林鄭 boom 佔中。就搞咁耐，唔关林郑啦，关埋啊689都系啦。占中就完全冇件事，检讨都唔检讨。呢次咧即刻整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咁呢个就真系好似夸张得好紧要咯。咁大嘅议题，几廿万人牵涉嘅议题，就冇件事，仲要告嗰啲后生仔。呢一个嘅议题固然系重要，但系即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睇下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嚟嗰个嘅建议或者结果系点，咁啊再可以评价啦。 我就答我自己嘅问题，一个好简单嘅嘢啫。永远巴士出几多钱人工咧？就只有巴士负责请人或者巴士嘅 CEO 佢定嗰個人工就叫合理咯。即係當然 CEO 唔會自己定呢、這個員工啦，咁交俾總經理，總經理嘅交俾人事部，人事部出個 at， 有人嚟見工，請到人嘅，佢流失率唔係太高嘅 ，CEO 唔鬧佢，唔炒個 human resource 嘅 head 嘅，咁咪叫啱咯。咁於是大家見到。所謂嗰個巴士人工幾多錢，咁街招寫幾多錢咪幾多錢咯。但係唔單純嗰、那個錢係一個 fix amount， 係包括好多獎金啦、新人獎啦、咩 compensation 啦、咩獎金，即係好多嗰啲咁嘅嘢。我哋成件事去睇係一個 package。呢個 package 唔單止包括你嘅 benefit， 即係包括你嗰啲員工咩優惠啊，又或者係你屋企人搭車有冇優惠啊，其實係包括埋你有幾多個 potential 去賺更加多嘅 bonus 呢，譬如佢安排幾多嘅超時補水你可以做呢，安排幾多休息時間俾你呢，食飯時候多唔多呢，年假呢，醫療保險呢，一切一切好嘅唔好嘅包括曬喺個 package 嗰度。只要你呢个 package 请到人嘅，咁个钱或者个 package 咪合理咯。咁而家我系问你，如果架巴士冇撞，有冇人 spot 到啲司机点解要求佢加三成人工咧？好似系冇乜人讲，即系除咗巴士司机自己之外。咁但系我问第二个问题咯，既然你觉得加自己三成人工系咁强理据嘅话，如果冇炒车，点解你唔争取到底，或者冇炒车你搞唔搞罢工咧？又少人讲噶。 呢、這個 tipping point 我哋叫做，但如果用自由主義啊，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嗰經濟咧，好簡單啫嘛。我呢樣嘢係咪有達到個 market rate， 即係一個市場價格咧，就係睇供求啊嘛。係咁而家好明顯，根本佢就供不應求，司機全職司機嚟講，咁啊變咗要咁多嗰啲叫做咩 benefit 咯、 啊，保咩嗰啲叫 bonus 啊 part time 司機 ，part time 司機係 啊，咁其實咧。又系好多花招嘅，大家记唔记得？嗱、 啊， 阿姐有一句好名言噶，阿姐出席地铁嗰、那个嗰啲嘅咩咩活动嗰啲啦吓，咁佢梗系嗰啲威威活动嗰啲就。 你讲汪明荃啊？ 汪明荃阿姐系啊，佢就哇，点解你搞咁多咩咩咩咩啊？繁忙时间优惠，咩多情优惠， 减票价得咯， 系啊，减价咪得咯，一语就中的啦。嗱、啊，阿姐嗰啲咧真系个老江湖啦。嗱、啊，司机一样，你搞咁多啲 package 有乜嘢？有咩 incentive？ 有乜嘢枷锁？有咩咩咩咩嘢？喂，人哋一睇，原来我唔知嗰个真唔真啦。我又系听到佢个新闻嗰度讲，佢就揸咗1986年揸嘅其中一个发言人啦。我而家嘅收入仲高过你而家新入职嗰啲唔知几多几多，因为以前 个 package 好嘛， 就简单 系啦。 我哋叫 KISS。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系 吓、啊，即系你 stupid 嘅人一睇，哦，我原来系赚到25,000嘅，咁多咯，外边就你斩烧尾又冇咁多，我揸小巴冇咁多，咁我25,000咯。哇，而家要你计一轮，佢话嗰啲新嗰啲嗰啲入职嗰啲咧，搞来搞去都唔知我究竟点样做先做到几多， 咪就系要不断咁超时工作咯。 唔系咯，就不断要 drain 你，我哋叫做一路揸你。咁所以呢啲就系新自由主义嘅花招。咁跟住咧，你节省咗几多咧？呢、這个虽然我都前系一个企业嘅高层，但我即系点解要行出嚟啦？即系唔系咁企业高层咧？就系、是、话哇，大佬搞咁多嘢，嗰啲 CPA 啊，嗰啲 accountant 啊，唔关土伯事啊，就谂来谂去，谂左谂右， 就 系 咧调左调右， 减到啲同事咧全部转好早啦，转咗本应我哋公司嘅司机。就轉咗好，你又自由，我賣咗個車俾你，公司包你三年嗰、那個嗰、那個唔係包你三年嘅合約，嚇、 哦， 咁、你自己顧自己，最後計翻嚟咪慳咗錢，慳咗錢咧就俾翻我哋個 board 啦，即係嗱，我哋慳咗幾多咧，就我哋嗰班高層就要分多啲啊，咁樣啊，即係直情係好醜陋嘅。即系我顶唔顺啦，即系我唔系话自我清高啦，喂大佬唔想核突啦，系咪？咁即系呢、這个嗰、那个嘅。小左交嘅个睇法就系、是，喂，真系好核突，就系、是、话，因为我就要减下边就肥上边吓咁咯。 即系呢啲啊，真系高层睇嘅嘢就啱啦。嗰件事点解要咁样做咧？就是、exactly 系头先 Ringo 讲嗰个原因。咁所以你话而家得翻嚟嘅成果，即系到呢一刻啊，即系可能今日有啲发展，我今日工作忙，我未有时间跟进啦。但系今朝听嗰样嘢。又或者而家網絡煲緊嗰樣嘢，喂，你係加咗人工，但係個冧心係一樣喎。咁但係你有冇計自己可能休息時間多咗，或者你根本需要工作時間係少咗咧？咁喺高層睇嚟，又或者喺酒吧睇嚟，件事咪叫做好咗咯？係真係 keep it simple as stupid， 但有啲人就喺度讲，你点解唔俾多啲机会我赚更加多嘅钱，我养家15,500多元根本唔够我使啊！你点解限制咗我工作时数呢？咁你又讲返之前个问题喎，你 drain 得你太犀利嘅时候咪有意外囉。就係、是、我而家唔想俾咁多工作时数你赚得多唔多唔系我个 priority， 我尽量希望呢个好啲嘅 package 去请更加多司机啦 ,full time。咁你做唔多咁多时间你嘅事啦，咁但系问题你就系做少啲嘢，但系嗰个钱有返喺度，我希望你唔会反台啦。咁但系当然呢个世界系梗系有人反台啦。所以我唔系攞个判断去加呢个人工啱定唔啱，但系问题个 package 咧，呢个系重点啦。你如果真系有 UBI， 我就唔会接受嘅。简单而言，点解洗碗要40-50元个钟咧？你冇人会觉得嗰份工系咪真系需要一个好 skilled labor？洗碗系个个人行入去咧，做下就识噶啦。即系当然你会唔舒服嘅，因为要企喺度嘛，又要成日戴住胶手套啦，又要成日见唔到人啦，又要成日对住个湿闷热嘅厨房啦。所以你有咁多钱咯。咁你需唔需要有 skill labor？ 唔需要，你唔需要有 skills 噶。咁问题就系话，人哋俾咗咁多钱你咯。咁当然就系话，你估40-50元个人好易请咩？我就系话俾你听，你俾50元系好难请噶。咁大家供求咪平衡咯。当然佢亦都喂。攞个 gamble， 我估我50-50元请到人嘅，咁但系佢唔会出100元啊嘛，100元因为公司一定蚀嘅，吓、啊，因为我知道95元有人做嘅嘢，我就唔会俾100元去请，90元有人做嘅嘢，我就唔会出95。点解巴士要出15,000多呢？因为佢知少过15,000多即冇人做咯，多过15,000多咧，佢会觉得益咗你。普遍人都肯接受一个低啲嘅价钱，点解唔低咧？即系嗰样嘢系一个供求，真系一个平衡嚟嘅。啱嘅方向，学 Ringo 话斋，根本香港就应该神咁早已经要研究嗰个 UBI， 令到每一样工种无论如何都好，你政府有个安全网包咗底，嗰啲人就会思考究竟嗰个钱我应唔应该 take 啊？即系我唔使将就，就系话喂，如果政府俾12,000元好未啊？你俾咗个咁嘅 basic income 俾我，我如果两公婆悭悭地。够交租，够自己生活，可能有少少钱储。我就希望我自己嘅平和嘅心境咧，就可以喺公司俾一个好啲嘅 performance。咁咪有利于老板咯，系嘛？即系我希望会拣一份自己中意嘅工咯。你话唔系？攞12,000元系抵噶啦，我唔做噶啦。即系头先讲嘅情况就系话，假设公司可能俾6,000元我，但系问题政府补贴埋嗰另外6,000啊嘛。咁于是就系话。有咁嘅钱，我不如俾心机做好过啦。咁当然你就系话益咗雇主啦，嗰6,000元原本个雇主俾嘅，雇主俾12,000嘅时候，我就唔知咯。如果因为炒 Q 咗我，咁我咪冇得捞，我咪心情唔好咯。心情唔好，我点俾 service 你啊？就算啊，我系讲紧我做一个企堂，你做一个 waiter， 我系有政府话俾我听，你每个月都有12,000元，嗰个心情咧就唔同。你为咗份12,000元嘅劳，即系为咗为一份12,000元嘅工，要挨女仔咁挨。你老细叫你加 OT 时数，冇补水，你做唔做？你惊冇一份工，你逼住做嘅。你话喂，我根本搵唔到呢份工做，于是转行揸巴士。但系问题揸巴士嗰个人工就哇，我又要背箱啊，又呢样嗰样。但系我如果唔揸巴士，我冇嘢做啦。咁于是焗住一个，就算我唔系非常之满意嘅薪酬都好，我都逼住我自己去做一样我唔满意嘅工作。咁呢样嘢边个赚啊？冇人赚嘅。乘客嘅安全蚀咗，我自己嘅心态蚀咗，我老细我做俾佢睇，我非常之 eager 呢一份工，我又呃咗佢，咁佢又蚀咗。全部就出喺一个咩钱系识喺即系大家系有冇嗰个钱去做一件自己中意做嘅嘢？ 其实已经政府静鸡鸡做紧，你知唔知啊？ 系 交通津贴啊嘛，嗰个叫做吓、啊，即系咩低收入交通津贴， 几百蚊嘅啫， 静鸡鸡，即系呢个系阿曾荫权年代咧好为难咁嚟做，因为点解咧？就系呢啲工种嗰个嗰啲嘅雇主咧系俾得超低嘅。但系嗰啲天水围啊，即系真系住得远嗰啲咧，喂，我就系、是、我加埋我个交通费，我过到嚟呢度，我点顶啊嗰份工吓？咁、啊、变咗政府静鸡鸡。咁其实嗰、那个如果你正如啦，你几百蚊即系人哋都唔申请啦，你真系做到一个嘅调节到嘅功能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基本嘅一个津贴。其实大家可能都未听过，就系、是。弗利文啊 ，Milton Friedman 啊，呢个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嘅大师咧，佢其实提议过噶，著书立说都讲过咧，一个叫负入息税，即系话 入息低过某个水平嘅啦，政府要协你吓，咁啊变咗啲大企业。不过佢个立论啦，佢系魔鬼嚟嘅，佢立论就系话政府你唔好搞，即系唔好加税，即系亦尽量少收税咁样。咁佢亦都系提议过呢样嘢。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可行嘅方案嚟嘅，即系睇下点样你点样落药，点样去真正去 implement。呢、這个系重点啦，系嘛？ 即系我觉得一个已发展嘅城市，或者香港咁 caliber 嘅城市，系咪可以有啲嘢去话俾人听？香港系个国际城市咧？即系而家你搞到就系根本有啲嘢你系唔应该咁低人做。即系我系讲过好多，即系我唔知记得，我其实唔记得自己有冇讲过啦。有啲嘢太低人工系唔应该做。 你讲过，我听过啦，唔系同你一齐做节目，听过。你讲 太过低人工，大家一齐唔好做咯。佢知呢个钱请唔到人，佢就自然俾高啲人工噶啦。问题系又系源于个移民政策。你每日有150个单程证嚟香港，有好多人系屈蛇做黑工，嗰啲钱都做。咁系因为有嗰部分人 take up 咗啲，即系嗰啲叫 dirty work。 系啦。 咁於是就好似呢個社會上少咗呢啲問題，問題就係話佢令到你揾唔到工，而政府又唔補貼你應該得到嘅錢咧，你冇得生活，你就唯有同佢鬥平鬥賤。呢個遊戲永遠就係大家鬥收得平，即係等於人哋 bid 啲 contract 咁。突然間咧，你就會似係一個去 bid contract 嘅 self contractor 啦。呢個係唔正常嘅。你本身一個打工嘅人，點解你會變個 contractor 咧？就頭先你公司個司機一樣，喂。是不是应该我 offer 返咁多时数俾你公司，我要做咁多嘢，你俾一个固定收入我，而是大家有个 sense of security， 我信你，你信我啦，每个月我交足咁多工时俾你，我纳税系咁多，但是问题你就保障我人工咁多，大家先有嗰个 sense 去合作先做得开心㗎嘛，原来唔系，你又跑多数啦，咁你去嗰啲咩 Pure 啊，冚烂啲 sales 啊，整整下你不如冇底薪㗎啦，你自己跑啲数返嚟啦，代 commission 啦，咁整整下大家咪越来越无耻啦，因为点解啊？要为咗自己份人工，你谂下份人工系咪应该你老板俾你嘅？喂，嗰、那个唔系你份生意嚟，生意你自己租个铺落旺角开下卖鱼蛋都好，嗰啲系你自己生意啦。你唔好以为你即系 provide 个 service， 你嗰啲一定叫生意，你系成个月咧净系服侍呢一个客嘅咋？嗰份工点解唔系佢请你咧？点你要话俾人听你系一个 self contractor 咧？三年之后你又自己去谂下点样去搵第二啲客咯？咁即系代表乜嘢啊？呢三年我点会俾心机同佢打工啊？咁我咪成日迟到早退咯，悭翻啲时间嚟见下工啊，悭翻啲时间嚟搵下工啊。你俾20,000人工我，但系我发觉隔篱21,000，个 contract 有3.5年，我呢头就跳咗去啦。系咪香港个即系个劳资关系要搞到咁咧？ 唔系单止香港，全世界，即系呢个就系话嗰个魔咒咧，好多人都唔觉啊。即系，咦？我中咗佢咯，追 quota 啦，吓、啊！我要系搵 commission 为主啦，吓、啊！交数啦，嗰啲嘢咧，就系、是、令到成个世界咧就变咗咁样。咁最开心咪上边1% 嗰班咯。 嗱，所以去到最后咧，唔系我讲个人工应该边个定，而系话大家有冇办法？第一改变个个格局，第二就系话你真系望嘅，要系望紧一个咩市场做嗰啲咩嘢，当然系一个左交观念啦，你自己谂啦。立时可以做嘅系咩嘢呢？譬如政府可唔可以立例去规定，每一个司机有个 account， 佢好似扣分制咁样，即系你越低过几多分，又或者扣满几多分，你唔可以做巴士司机咯。咁大家提高个 sense of security 咯，吓，希望你揸车嘅时候小心啲咯。而呢个扣分制度可唔可以唔系净系涵盖巴士司机咧？即系你睇问题要睇得大啲，唔系净系巴士先有意外噶嘛？你揸搵食车有冇意外噶？你话俾我听，边一个时候你最怕发生意外啊？放工嘅时候，因为多车，你一架车红隧撞咗咧，你就每个人摆多30分钟喺度塞车翻屋企啦。嗰、个系咪一个经济效益嚟嘅咧？嗰、个系咪一个成本嚟嘅咧？既然嗰个系一个成本，你点解唔可以有啲措施、有啲规例去限制你啲所谓叫搵食车嘅司机啊？即系嗱，当然我揸车系 for leisure 嘅，你扣晒分我咪唔 Q 揸咯。即系我唔会咁紧张啲分嘅。吓，我唔揸车，我最多搭巴士啫嘛。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我份工系揸货车嘅话，我对啲分系好紧火嘅，好紧要嘅。点解你唔有一个好啲嘅制度？就系有别于一般嚟讲嘅超速扣分制度，你去规管啲司机点样揸车要忍让咧？点样限制佢哋少啲机会去所谓叫做危险驾驶啊、不小心驾驶呢啲咧？我咁小心驾驶，我冇俾人扣过分嘅呢两年。俾人抄咗张啱啱，原因系咩嘢？我就揸紧车去花生台嗰个开年饭，我系只系行咗条快线。你要知嗰日年初5、7点钟冇乜人噶啦， 吓，咁啲唔系繁忙，唔系繁忙时间嚟噶啦。我只系行，即系上车，因为慢车同即系慢线同中线有车啦。咁我揀嚟快线好合理啊。我个脑可能谂紧少少嘢啫。后边有架阿迪截停我，就阿先生，你头先行咗嚟快线 1.2 公里，喺我哋即系 咁咩？咁都追到你啊？隐形战车。 我唔系同佢跑啊嘛，佢斩灯叫我喂 TU 乜乜乜乜乜， 即系唔系超速，纯粹就话你。 其实嗰刻我自己有少少惊。 边度啊？三号干线啊？ 深井落车。 哇！我真系唔知道，外国就有我知系啊。 深井落车之前就系一段上车喺沙仓上啊嘛。咁、你上车，因为中线慢线有慢车，我梗系行快线啦、 嗯。 就系原因，因为嗰度因为我两段上车而行咗快线，行咗 1.2 公里啫。佢、就话俾我听 个限制一公里。 系啦，佢就话俾你听，你行得太多快线，快线认为超车噶生，咁咧而家就唔扣你分，不就罚你450。你咁 Q 多人危险驾驶唔罚你罚我？ 系啊，真系， 我系咪好无辜啊？都唔紧要，咁呢样嘢提醒咗我以后唔好行得快线咯。Which 嗰450我俾得起，我抵俾，但系问题唔该，呢、這个社会系更加多职业司机系需要规管嘅。我想问你政府有冇其他嘅方式去规管呢啲咁容易发生意外嘅司机？包括你鍾意揸快车嘅人，你唔好话俾我听喺快线啲人行70系需要推佢尾嘅。当然我唔系行70嗰、那个，问题就系你见喺大车系咪成日推住啲行70嘅人嘅尾？咁嗰啲人就唔使罚嘅，又或者冇更加好嘅方法去检控嘅，你就系罚我行咗 1.2 公里嘅快线，即系我唔系我条气信唔信啊，而系话成个交通系统嘅 infrastructure 同埋个制度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好啲，可以改嘅。咁有冇人出嚟讲下，引发下思考，讨论一下点样加强检控嗰啲不小心嘅职业司机呢？吓、今个礼拜嘅时间咁多，多谢 Wingo 同我做一集， okay. 希望有时间多啲同我做节目。 好， 讲正经嘅嘢， 系啊，咁不嬲都正经经啦。好，拜拜， 多谢你，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